其实这一次手有点酸了，不过按摩之后有没有感觉比较好受了？那就好。那接下来我用尾巴来扫一扫你的耳朵好了。哼，我尾巴的毛软软的，很舒服哦。有点痒痒的，很舒服，对吧？为什么留着尾巴？其实是晚上跑出来的时候才这样了，平常白天会连尾巴跟耳朵都并不见的。因为吸精气的时候是要变成人形啊，可是又想省一点力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而且留着耳朵也比较好观察周围的情况，才不会在吸精气的时候被发现了。有好多人都说比较喜欢我现在的样子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谢谢。故事，我说完了，你听到一半就睡着了，没关系啊，你想听的话，我下次再说给你听，好吗？我吗？这个名字是我以前遇到的人类为我取的，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刚学会变成人形，跑到村里想要勾引男人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他识破了。可是他没有怕我，反而还对我很好，教我好多事情。他知道我还没有名字之后，就为我取了"凌霄"这个名字。后来我就一直用到了现在。不过现在时代变了。这个名字有点太显眼，所以我白天工作的时候都会换别的名字。 说起来，你跟他稍微有点像呢。我是说，为我取名字的那个人。知道我是狐狸的时候，你好像也没有很惊讶嘛，好像你原本就知道了一样，一下子就接受了。换成是别人的话，可能还会半信半疑的呢。说要吸精气的时候也是，别人一听到我这么说，不是怕的要死，就是用很色的表情盯着我看。可是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，很干脆的就拒绝了。最后还像这样，躺在我腿上对我撒娇，感觉你没有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东西。难道是累到没有力气做反应了吗？还是说，你觉得你在做梦呢？这可不是做梦哦，我真的就在这里，真的在你身边，让我来证明看看吧。怎么样？这样就能够让你相信这里是现实了吗？哦，对不起哦，明明是要让你睡觉的，我竟然做这种事。很舒服。那。 这样子够吗？看你真的很舒服的样子呢。你很喜欢别人弄你的耳朵吗？我想也是。那我就继续用尾巴喽。那就先不说了，你快点睡吧。等你睡着之后，我会躺在你旁边陪你睡的。快睡。 是睡着了吧？那我也该睡了。